据南朝鲜评论员报道，南朝鲜的一家团体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13号在南朝鲜外交部大楼前举行和平行动，主张要进行对话以争取朝鲜半岛和平。另外，南朝鲜网报现状最近登载了南朝鲜高丽研究院研究委员朴宏瑞写的一篇揭露部署萨德真正居心的文章。